可没辙呀，不拉夜活吗？ 有一回啊，我拉一客人，他说之前在我车边上站了半天了，看我睡挺香，要不是真有急事儿，都不想叫醒我。您说我听着这话能不感动？我觉得这就叫理解。 上了今早的火车，睡醒的时候，我打开手机，发了条信息。一路顺风，他很快回我。起床了，懒猪，他竟然还在用这样的语气，就像我们没有分手一样。我不禁走到洗脸池前，镜子里的我，一头凌乱的发，拉开窗帘，

有一个真挚的声音放在你耳边，你没有听到。 当年日钟声在耳边轻轻敲响，你我又共迎来了新的一天。我是吴周彤，欢迎光临冰点月华这座温暖的音乐小屋。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我希望你能对他说我愿意。如果要在愿意前面加上一个期限，我希望是一整夜。 夜歌，我是吴周彤。 有夜歌不寂寞，夜歌吴周彤主持。 无名指上的戒指勒得神经发疼，那是动脉通往心脏。蝴蝶是一个过程，一个化蛹为蝶的过程，经过苦痛的挣扎、彷徨、茫然，最后舍弃过去，重新开始。 拔出我手里的刺，写完我心里的事，擦干我眼泪的事，这是我最后一次。接受我和你的痴，忽略我和你的痴，记录我爱你的事，用尽我会的胆子。左手的无名指，写你的故事，在我随身的不辞，画你的样子，在我落泪的那一次。啊，爱情在沉人的沉，一天天消失。刺你的名字，在我左手的无名指，写你的故事，在我随身的不辞，画你的样子，在我落泪的那一次。啊，爱情在残忍的城市一天天消失，一天天消失。

半夜两点半你的电话吵醒我，你说公路上寂静的让你头痛，你说你喝了许多酒，连方向盘都握不稳，你说了很多话，有些语无伦次，我静静的听，最后你说你真的很疼，谁又能猜到我们结束，自己都没有发觉，天长地久究竟有没有。好，我是吴卓涛，我们明夜再见。 山而过，回声轰隆，电光石火，摩擦心痛，一瞬间加速度，坠落在寂寞公路。 请你配合我一起难过，假如